台北农产运销公司总经理吴英明拒绝出席台北市议会备询，国民党立院党团将以农委会持有北农 23% 的股权为由，邀请吴英明到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备询。农委会主委林聪贤今天表示，北农不是农委会可以指挥调动，所以尊重台北市政府。如果立法院要求北农的谁到立法院报告，他应该要先通知台北市政府吧。台北市长柯文哲直言，北市府不会不同意吴英明到立法院报告并备询，不过吴英明还是乖乖来市议会备询就好了。至于吴英明到立法院备询是否可以解决问题，柯文哲说当然不会啊，尤其北农停车场建筑物全部都是在台北市，处理的也是台北市的产销，去立法院不切实际，还是乖乖来市议会备询比较实在。柯文哲还说，已经发出公文，希望吴英明到议会备询，董事长陈景俊也会在董事会希望要求吴英明来。不过，如果吴英明还是不来怎么办？柯文哲则说，农委会自己要思考，因为人是他们派来的。又有司法官出包，司法院人事审议委员会今天开会讨论士林地院民事庭法官陈梅清封记案。陈梅清被检举涉足不正当场所找律师买单，和人妻友人约会吃饭看电影等，严重的违反法官法和法官伦理。司法院随即由政风人员对陈梅清跟监搜证，果真拍到相关事证。另外查出陈梅清将吃喝玩乐的时间提报加班，每个月服报数十个小时，领取法官每个月可领的加班费最高上限9000元。司法院决定开闸，将陈梅清送监察院审查是否弹劾。不过陈梅清以生涯规划为由，在昨天递出辞呈请辞。根据了解，陈梅清年资大约23年，请辞法官职务之后，依法不能领取退休金，只能够提领过去他从薪水中提拨的退抚金。高雄市议员唐惠美、柯陆佳以及邓鄂英爱等三人被控在2013年11月到屏东考察观光产业，但是并没有在红瓦餐厅用餐，也没有到牡丹民宿住宿，却透过唐惠美的助理郭文仁取得不实收据请款，共诈领经建考察费17500元。高雄地院一审今天将三名议员以共同犯公务员利用职务诈取财物罪，各判刑3年8个月，褫夺公权3年，犯罪所得都追缴。助理郭文仁则是判刑1年10个月，褫夺公权2年，全案还可以上诉。彰化县和美警分局22岁的吴姓女警今天中午骑警用机车执勤，行经和美镇张美路5段准备要左转的时候，和一辆执行黑色的轿车发生事故，女警被撞得弹飞之后落地，头部受伤，右脚踝开放性骨折，现场血迹斑斑，已经送张机手术急救中。和美警方表示，当时吴姓女警正执行巡逻勤务，发现一辆违规车辆，女警准备要进行拦查，途中有名警笛以及跟警报器，并且骑着警用机车沿道州路西往东，准备要左转往孝德路的时候，和张姓男子驾驶的执行自小客车发生碰撞。初步了解，当时双方的灯号都是绿灯，肇事原因有待厘清。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40点，来到10983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188亿。日本日经指数上涨126点，来到22634点。南韩自我指数上涨7点，成为2294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42点，涨幅1.58%，成为2747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47点，涨幅1.75%，成为8570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70点，来到2808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53点，涨幅1.62%，成为3338点。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中午暂收在30.629兑一美元，台币升值0.1分，成交金额3亿3200万美元。日元目前是以111.33兑换一美元，欧元兑换1.1553美元。今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不排除有局部大雨。气象局持续发布高温资讯，各地白天气温偏高，中午前后盆地、纵谷、近山区以及河谷局部地区是高温橙色或黄色灯号，可能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橙色灯号地区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宜兰县，黄色灯号新竹县、新竹市、苗栗县、高雄市、花莲县、台东县以及金门县。北部地区今天31到35度，中部南部地区31到34度，东部30到33度，澎湖30到34度。

今天呢，在哥哥妹妹有意思的一开始烦啊，在烦什么 ？Sophia 问说：“主持人，你烦什么？ 你烦什么？你除了婚礼跟股市，还有什么要烦的？” 哎，光婚礼这件事情就蛮烦的吧？ 也还好吧，写错一个字不代表什么啊。 位在罗斯福和平路口大都会大楼25楼的飞碟电台，大家如果有来过大都会大楼，就会知道我们的电梯有多难等。我们的电梯难等之外，它还非常的奇怪，它关得很快，所以它会瞬间的噗噗噗就关起来。当一堆人还在外面就是傻眼的时候，它就关起来。 尤其你如果中午要出去的时候， 又上去了， 那个队伍很夸张。 就是你要等很久，然后呢，今天就是很夸张，是已经有外面很多人都在排队、嗯，然后呢，这个门就等了很久，三台电梯都在25跟26楼了，我就想说，嗯、 完蛋， 电梯是很笨哎、欸，怎么会这样啊？ 哎，你中午的时候，就是这种大楼不是都会分，就是 A 电梯只在比如说15到20， 刚好撤掉了， 哦， 那个时候撤掉了， 对不起。 三台就都在高高的楼上、 uh-huh. 在高高的楼上你就等啊，慢慢等啊，等等等等等，好不容易哦，一台下来了、 嗯、 下来以后呢，当然要等里面人先出来嘛、嗯、出来以后呢，大家就有点想要就是都往前走、嗯、这个时候呢，一位胖哥一个闪身就进去，进去以后电梯门直接就关起来，他就一个人上楼了， 好爽哦。他是总经理直达吗？ 这不是爽不爽的问题吧？ 我说他个人很爽，但是他还没有公德心、啊。 这个、很低级耶，超级低级耶， 也没有人一个箭步上前拦住那个， 完全来不及啊！ 就连练过那个西洋剑的你， 因为那个时候我的手上拿了非常非常烫的水饺，然后你知道我就是不想用塑胶袋，所以我就直接用手拿着， 嗯、 拿水饺跟钱包跟手机。 哇，情绪高涨者势必在门关上的时候，在一楼发出了很大的愤怒吧？ 非常怒，怒到爆！ 你有吼出来吗？ 没有，没办法怪人，因为其实的确，如果我在外面的话，我应该要去按住那个上。 可是因为如果你手上很多东西，你就会来不及按。 对，有时候就是很难过，是像你刚刚说那个排队的情况。就大家就排排排排，然后我就排在后面，所以我那时候就离那边很远。 嗯， 你就看到第一个人在干嘛呢？ 滑手机 、 哦，然后就门 开 了、 哦，然后就关了。你就不要站第一个人啊！或是呢，就是门开了，然后他又等下一班嘛，等下一班以后他继续滑，他没有去按那个上的键哎、欸， 反正总是会有人按的， 电梯会自动下来，是不是啊？ 说到了电梯呢，其实我 最近在 YouTube 上面就看了 WTO 姐妹会讲了一集，就是关于就是电梯的礼仪。然后电梯礼仪其实真的每一个国家都不一样，因为在台湾坐电梯呢，你就很习惯，就是你都要自己去按那个楼层，就是大部分人都不会出口讲，就是不会出声说 到几楼， 对，不好意思，请帮我按一下25楼，或是等等之类的。然后我看到一个蛮有趣的说。日本如果在日本啊，你站在那个电梯的门口，你不帮人家按的话，就是当然就是被视为是一个很无理的行为。 在那边应该是要主动询问进来的人，你要到几楼？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呢，就是还有你的手绝对不可以放在关门键。因为很多人就是开门关门就想说，哦，我自己控制啊，你不可以按关门。 那如果人都到齐了，我还是不能按哦。 你要等它自动关起来。 那为什么要关门键存在？ 你自己搭的时候可以吧？ 哦， 可能没有这么严格，但就是在有人要进来的时候，你不可以在那边按关门键，你不可以在那边。 那日本人来台湾玩，应该觉得很震惊哎。 对啊，我觉得很多西方人来台湾坐电梯，应该也会吓到，会觉得天啊，这个民族怎么如此无礼？就是哎、欸，你就我站在那边，你就要把手这样伸到我的面前，然后自己在那按。 但是对我们来说，反而是我自己来，我不要麻烦别人。 对，这就是文化差异、嗯。因为你在西方那个长桌子上面，他们从小就是 pass me the salt please，、嗯、就是可以帮我把盐罐递来吗？可以帮我把什么什么递来吗、嗯？他们本来就什么东西都用讲的。 嗯， 反正在台湾就是哦，还有排队也是，就是如果排队有人挡在我前面，我不会说不对不起借过，台湾人会直接推他 啊。 真的是蛮粗鲁的， 没有人敢推你吧？我才是被撞来撞去的那一个。 有时候你还是会感觉到他不算是真的 指头这样子， 他不算是真的推，对对对，他会慢慢就是移你或者这样碰你一下。可是基本上， 男生还是女生？ 男生啊，嗯、不管男生女生都很愤怒啊！我的身体不是你的身体耶， 嗯， 这是我的身体，这是你不可以触碰的东西耶， 嗯。那些乱标签早就听腻了风凉话，说过的都在慢慢实现，没想过做个空想家，总是太理想化，创作难道不需要灵感吗？用心的走好每个阶段，不需要他们任何评价，自己在对不做个废物，从开始就没有想过流退，不会妥协，不管是谁人造的套路，别想将我输。 I'll be running all 我这条路走到黑，不在意他们怎么看我，因何学不会怎样才能够算是成功的想法，像个无底洞，不停的一直在往前冲，撞破南墙才能看得梦，挣扎也没有用，有些誓言不由衷，话还没说出口就早已经人去楼空，这个世界根本不存在真理，感谢我所经历的风雨，往事全部都洒在了风里，一路的风是向往的憧憬，顺其暂别做太多打算，烦心事偶尔将你打乱，并不需要刻意证明到底能不能是时间总会给你答案。 We the born in the hood but we all in the mood， 没有生日来之前不就拼命的哭， You don't know about me I don't know about youWe're chilling in the feeling and it's not about the money, yeah, yeah.虽然在上节目之前有烦的事情，但是也有开心的事情。身为在飞碟电台带赛的人，每次常常就是在我主持的时候啊，滑鼠没电 啊， 电脑宕机啊，键盘没电啊。但今天竟然是在我们节目要开始之前，飞碟联播网的 APP 修好了， 所以它现在很顺畅。 哦，你不知道原本就是在朱姐那个时段它 炸掉了， 对， 怎么会在我的时间乱了呢？ 所以现在哥哥妹妹有意思，欢迎大家可以利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打开飞碟联播网的 APP， 跟我们说说话吧。 今天我在看报纸的时候，就是这么的巧合，报纸的副刊在聊关于直立式洗衣机跟滚筒式洗衣机，他们请洗衣达人来分析。 快跟我们说说。 他的确有说， 我忘了。 欸， 不是啊，我的意思是说，他有说其中一种因为会上下 震动， 所以那一个的确是洗得比较干净。 Uh-huh. 他有这样讲。 Uh-huh. 但是很多的脏污，不管是直立式或是滚筒式，其实它都办不到。 就 你必须要预先洗，比如说你那个很脏的地方，你要先喷些什么东西之类的。那他在讲关于他的重点，其实是放在不管是什么洗衣机，现在你应该要买的是有环保标章的省水洗衣机，那个可以省非常多的水。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SHE 的 Superstar， 本周在哥哥妹妹有意思的限时专送是光的来信。这整个礼拜呢，都会哥哥妹妹有意思限时专送周。我们今天限时专送第二封光的来信。 韩国原创音乐剧《光的来信》是秘密与想象的相遇。这个故事发生在自由遭受， 嘿嘿。嘿嘿，哈哈， 压迫的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韩国文坛的代表小说家李湘、金玉珍以及热爱文学的京城时代文人们的聚会九人会，这正是《光的来信》的灵感来源。《光的来信》，哎，需要快一点吗？ 是与当时进步的时代氛围，将作家的想象力柔合于艺术家生活中的现代小说音乐剧。历史上的九人会在剧中为一主张透过新的创作与新的创作跟新的尝试才 能促进国家发展的团体，以七人会为名，全新诞生于剧中。此外，梦想，这是梦吧？梦想成为一名作家的青少年，因为崇拜跟喜欢小说家金海正，鼓起勇气写了一封粉丝信给偶像海正，然后就发展出一个人格分裂的心理剧。现在欢迎你上飞碟联播网的脸书粉丝团参加光的来信限时专送赠奖活动，你就有机会得到他们提供的韩国限量化妆包。8月17到19邀请大家去台中国家歌剧院签收光的来信。好的，赶快上我们的脸书粉丝团参加我们的活动，回答我们的问题。 Facebook, 对 ，Facebook 飞碟联播网，请问韩国原创音乐剧《光的来信》是8月几号到几号将在台中国家歌剧院演出呢？昨天问你在哪里，今天问你几号到几号， 每天问题都不一样哦。 Yep， 好的，现在呢，如果你想要去台中看看《光的来信》的话，就上飞碟联播网的脸书粉丝团吧。 我的品味，我的想法 Stand up, stand up 我们就上你一个快来吧。 待ってね。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半个世纪以来，三花总是默默耕耘，用心听，认真做，就是要让大家穿最好的。50年的在地品牌，我们会持续努力，坚持品质，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 三花棉业 Sunflower。 旅行中任性挥霍的时光有限，不想在机场排队等待报到，您能有更好的选择。出国飞行前一天，透过网络或手机 APP 登记报到，只要简单几个步骤，用一杯咖啡的慵懒，就能完成登机前准备。恣意在晨光里听一曲蓝调，配几页散文，享受片刻宁静，整理好出发的心情。或许你也可以抵达桃园机场后，从容使用自助报到机，不用再像只淘气的米格鲁转圈追逐寻找那长长人龙的尾巴，却总是抓不住。登机报到不必匆匆忙忙，也能悠闲惬意。旅行就该浪费在更美好的事物上。以上广告由桃园国际机场公司提供。 国际 HiN 音响大展8月9日至12日于圆山饭店展出，唱片音响天天抽，上网搜寻 TAA 音响展。 Life is beautiful cause you always wrong me Mr. Bright Happiness is simple Mr. Bright、yeah. Mr. Bright Always be there 博朗咖啡。 大家好，我们是 CTO。 梦想家就爱给你 UFO， 它就是一艘炸掉再继续这段感情只会发掉，你像是一艘小掉该分就分了赶快转身走掉，它就是一艘炸掉再继续这段感情只会发抖，你像是一首小调该分就分了赶快转身走掉， 他的脚广阔行踪难掌握，感情太过滂沱 Oh no， 个性大方不怕发胖不想打光，依然成为全场焦点，那身材火辣的夸张，爱派对爱跳舞酒量好，像是女王笑容阳光，迷蒙的眼神把你放倒你无法狂傲，他大开大合就像一首大调，那些闲言闲语摸得擦小，在全全半全全全半上面踏着自信的大步，你对不喜欢的人只说 fuck you， 你该就此打住 oh fuck you。 That girl I think she's not into your flow That girl I think she's not into your flow，它就是一首炸掉再继续这段感情只会fuck up，你像是一首小调该分就分了赶快转身走掉，它就是一首炸掉再继续这段感情只会fuck up，你像是一首小调就分了赶快转身走掉， 早跟你说过兄弟不用太体贴他不会理解，可爱的球man不要太急切，多享受一些自己夺命连环问他在哪里，超级大压力窒息，拜托你得走出你家里给生活加点刺激， 你扛着太多框架你应该学着放下 Let go， 你像是一首小调总是压抑暴躁吵不吵闹、hey. My girl I think you're being sentimental、My girl I think you're being sentimental， 它就是一首炸掉、

然后呢，我们的直播测试抢先飞的联播网 App 我们测试完毕， 我们已经自我修复完成， 我们自我疗愈孙盛熙yes， 所以如果你要就是在YouTube 上面看到我们的直播的话呢，就直接去 YouTube， 然后打哥哥妹妹有意思，你应该就可以找到了，或者是打 Mark Orange 就可以找到直播中，MARC ORANGE， 我们的新角度新视角。不要，请你不要走开，继续留在你现在所收听的频道，不管是在大台北地区 FM92.1， 还是呢在花莲、台东、苗栗的 91.3， 或者在台中、宜兰的 89.9， 云嘉的 90.5， 高雄南台湾之声的 FM103.9， 还是呢在澎湖的 FM89.7， 或是你利用网络收听，不管是 HiNet 还是其他的一些广播的 App， 或者你利用飞碟联盟官方的 App直播收听，或者是你现在在 YouTube 上面，都请你不要离开，因为下个小时是好久不见的青春之歌点播时间，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分享你的青春故事，跟所有现在正在收听这个平台的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一起来怀旧一下。 The colors in you, I see them too, and boy, I like them, I like them, I like them. We're way too fly to partake in all this hate. We out here vibing, we vibing, we vibing. Come on, 天、两天、三天，第二十八个雨天，你可以稍作躲避或停下脚步，看着雨洗涤着城市。然而，最让人安心、能永远停留躲避的地方只有家。为你遮风又挡雨，红牌洛克补防水漆。 入住宾室，给自己来场五星假期，跟工作压力说再见，跟喧闹的城市说再见。即刻坐拥宾室，五星旅程随之展开。Mercedes-Benz 与星同游专案，八月入住宾室全车系，吉祥五星饭店住宿券 ，E-Class 再享额外购车优惠。详情请洽台湾宾室授权经销商。 准大一新鲜人请注意，想体验国际文化，获取国际认可的大学学位吗？选择历史悠久的新加坡管理学院 SIM， 提供来自美国、英国和澳洲顶尖国际大学的课程与同等学位，学业成绩表现优异，还有奖学金。详情请搜寻 SIM Global Education。 潘玮柏2018最新国际话题单曲 Moonlight。 亚洲上跳天王潘玮柏携手基亚云亚维齐唱 Moonlight， 中英文版本同时推出，全球热播中。 我是 Masca， 别想太多，我只是在做运动。 换魔 转身摔翻转下去， 伏魔 伸手张腿拉拉筋， 伏魔 抬脚昂首都是戏， 换魔 强悍凛凛 so sexy，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的 UFO。 现在时间下午三点整。国内航空界即将面临史上第一场机师罢工压力，桃园市机师职业工会发起罢工投票，开票结果出炉，支持率 97.9%， 取得罢工权。劳动部长许铭春说，劳动部与交通部将会协助劳资双方进行协商，希望还是可以用协商解决劳资问题。至于外界关心交通运输行业是否要有预告期部分，许铭春表示，预告期不是解决争议的方法，这次机师工会也有表达一定会预告，重点还是劳资双方需要实质协商。华航、长荣航还是希望能跟桃园机师工会共创双赢，如果真的非要走到罢工，还是期望能以旅客为最大权益，做到预告罢工。另外，两大航空业者也已经悄悄准备启动迁转机的机制，以降低旅客不便为优先。中华统一促进党疑似因为收受中国资金，从事组织犯罪。检调今天兵分多路搜索统促党总裁张安乐和次子张伟住处、党部办公室等地。市调处人员在下午一点半左右结束搜索，离开党部。据了解，共查扣13箱电脑主机、各式文件等证物。此外，统促党秘书长唐景生也被检调带回台北市调处调查。屏东火车站旁的公勇路住户拆迁案，因为屏东县议员蒋月慧今天一哭，引发外界关注。住户向高雄高等行政法院提起暂缓拆迁的行政诉讼，今天再度开庭。蒋月慧也陪同住户代表出庭，表示屏东县政府一边宣称如果住户不同意不会进行拆除，但另一方面县府代表律师却又在法庭上说所有法律程序都已经完备，进度也达 80%， 不得不拆，但会提高拆迁补偿费用 50%， 批评疑似玩两面手法。蒋月慧指出，县府到现在仍未将3.2亿补偿费的明细公布，他将再次召开记者会，要求县府公布整个经费的流向明细，以昭公信。美国川普政府恢复对伊朗制裁，还重申11月对伊朗出售石油实施更严的惩罚。伊朗民众纷纷换购黄金，伊朗金价持续创新高，一枚 8.13 克重的金币5号涨到820美元，约台币25000元，是今年1月价格的2倍多。 美国对伊朗的第一轮制裁从台湾时间今天中午12:01生效，严格限制伊朗购买美钞，阻止伊朗与各国间的黄金和其他贵重金属贸易，禁止伊朗出售或取得各种工业用金属，还禁止伊朗对美国出口地毯与开心果。第二阶段制裁11月5日生效，将封锁伊朗出售石油。川普警告，持续与伊朗做生意的公司与个人会有严重后果。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上涨155点，成为22662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2点，成为2299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上涨70点，涨幅2.6%，来到277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243点，涨幅2.89%，来到8666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80点，涨幅1.37%，成为2820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60点，涨幅1.83%，成为3345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40点，来到10983点，成交金额1188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603兑一美元，台币升值2.7分。日元以111.24兑换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575美元。今天各地大多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不排除有局部大雨。气象局持续发布高温资讯，各地白天气温偏高，中午前后盆地、纵谷、近山区及河谷局部地区为高温橙色或黄色灯号，可能连续出现36度高温。橙色灯号区域：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宜兰县；黄色灯号区域：新竹县、新竹市、苗栗县、高雄市、花莲县、台东县以及金门县。今天北部预测气温31到35度，中部、南部31到34度，东部30到33度，澎湖30到34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哎，小美，你订的蜜月蛋糕是哪一家的啊？ 我在找资料给你。哎，恭喜你喜获千金哦！那之后是老婆负责照顾小 baby 咯。 不确定哎，因为我老婆这阵子有好几个案子在赶，公司请她再帮忙一阵子，所以应该是我先向公司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很好啊，因为男性也享有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真的吗？ 育婴留职停薪的规定是让父母可兼顾养育幼儿与职场工作的责任，所以并非专属女性的权利哦。如果父母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可分别向劳保局申请6个月的育婴留职停薪津贴，但父母请领津贴的期间不得重叠，因此同一名子女父母分别请领合计最长领到12个月哦。所以呀，你老婆负责的专案告一个段落，也可以换她接着申请育婴津贴哦。 太棒喽！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自从用了宝冠雅，宝宝好乖呀。 你哟， 来自瑞典的宝冠雅益生菌，由母乳筛选的专利原生菌株，能帮助消化、调整体质，全球第一个低抑制型的益生菌产品，安全简单，方便使用。 爸爸，你也要乖。 是啊，还有定剂，成人也可以服用哦。 全台诊所、门前药局以及医院信医、维康都买得到哦。 选择生命的第一株好菌，宝冠雅益生菌。 国际 High-end 音响大展8月9日至12日于圆山饭店展出，唱片、音响天天抽，上网搜寻 TAA 音响展。 大家好，我是辛晓琪。 我也曾经是偷了心却仍旧一意孤行，天真的相信爱情，以为曾经失去，曾经过风雨，会更珍惜。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他的青春之歌， 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好久不见的欧巴的青春之歌，就是要请你来分享你的青春之歌啦！打电话进来给我们吧。 02-23-63-9955。 Yes， 02-23-63-9955，分享你的青春故事，哪一首歌会让你想到啊那个年代，跟我们分享一下。来吧，02-23-63-9955，谁今天要来跟我们分享你的青春之歌与青春故事呢？哎，先把打电话进来的话，请先把收音机关一下，谢谢。Hello， 你好。 你好。 嗨。 怎么称呼？ 我姓柯。 柯小姐。 是。 柯小姐，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金志娟的《就在今夜》。 就在今夜。 天哪。 对。 好澎湃。那有什么故事呢？ 嗯，没有啊，那时候刚好是国中时期，然后都会去那个地下舞厅，然后就这首歌就很盛行啊。 但国中时以前的地下舞厅是没有年龄限制，是不是？ 没有哎、欸，那种地下舞厅怎么会有年龄限制？ 那你在舞厅里面就真的都在跳舞吗？还是那个年代是在搭火车或什么的？ 没有，就真的是跳舞啊，没有搭火车很老套哎、欸。 那你是跳排舞、哦？ 没有跳，没有啦，就是真的是那种流行乐在跳舞那样子。 那流行乐跳舞是会像那种啊勾勾的手势，然后转一下脚， 没有 转一下手， 也不是啊，也不是，我也不知道是算是什么手。 就在今天要怎么跳啊？ 还是就是很疯狂，就是往上往下这样跳来跳去。 嗯，那个好像比较像50年代吧。 哈， 我感觉啦。 那你以前跳什么嘛？ 那个，你叫我讲，我实在也不知道那个叫什么手势。反正大家都那样子跳，我们就围，就是大家在地下舞厅，大家就围圈圈呐、啊，大圈圈、小圈圈，就这样子、啊。 围圈圈，然后像有电流穿过那个圈圈那样吗？ 没有哎、欸，那个又在比较后期一点丁丁了。 哦，好好好，我们看等一下有没有听众可以补充，到底就在今夜那个时候，在地下舞厅要跳什么舞？ 那好啊，谢谢， 谢谢你，柯小姐。 嗯，拜拜， 拜拜， 拜拜。 谁能够将电台情歌关掉？他将你我 心事藏得太敏感，当两颗心放在感情天平上，想了太多又做得太少，你和我仰望星空，走到了爱情的边疆，有种不确定预感，我们一直忘了要搭一座桥， 哎，还是要搭起一座桥呢。02-236-3995，到底就在今天那个时候是跳什么样的舞？那这地下舞厅呢，跳什么样的舞呢？02-236-3995，跟我们分享你的青春之歌啊 ！Hello， 你好。 喂，你好。 你是谁？ 我是新北的小欧。 小欧你好。 欧郎的欧。 好，小黑你好。 是我想要点一首歌，叫谢霆锋的《因为爱所以爱》。 好，这是你每次人家一点歌就忍不住想要唱一下。那你的青春故事是什么？ 这个是我高中的时候第一次参加，应该算第三次参加歌唱比赛之后唱的歌了。 所以这不是爱情故事，这是你的追梦故事。 算是吧。 还有炫技故事。 不是炫技，就是也是被人家拱上去的。 那你现在还会去 KTV 唱这首歌吗？ 有时候会。 小黑现在在干嘛？感觉你在外面。 我刚刚从麦当劳出来。 你吃什么？ 我点了一杯饮料，因为太热了。 好的，小黑送给你，你的因为爱所以爱。 好，拜拜。 所以期待，因为我是一个人，只能够对感觉坦白。只是为了你一句话，我全身摇摆。只是为了你的笑容，爱就存在。那些想太多的人，有生之年都不会明白。因为爱所以爱，温柔经不起安排，别管那么快，不要等到互相伤害。句话，我全身摇摆，只是为了你的笑容，爱就存在。那些想太多的人，有生之年都不会明白。 02-236-3995，属于你的青春之歌，你的青春回忆，哪一首歌曲可以代表你的青春呢？背后什么故事呢？欢迎你打电话进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Hello， 你好，你是谁呀？ SAI SAI SAI SAI SAI SAI， 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郑伊健的极速。 哎呦， 现在有霆锋，有伊健，再来小春可能要出来了吧， 然后是郑秀文 之类的。 然后那个时候在 KTV 就是有时候 会唱粤语的，你看女生好像就莫名一股，然后就会有那种信赖的眼光啊，声音发光啊。 真的吗？ 哇，那是哇，会唱粤语超厉害的、 欸、真的没有。 这 真的假的？ 还是赛你是六年级生是不是？ 没有，七。 你是七年级生哦。 嗯， 那我只能说就是一定是因为你唱得非常认真。 后面唱得很 酷。没有，不是我唱，是看别人唱。然后我们基本上就是进去里面，就是坐在里面 当分母。 对对对对。 啊， 哎，真的是我主要打算还是想跟那个马克致敬，真的是。 为什么？ 就是那天梁朝伟的事情，哇，你出的那个难题我觉得超棒的。 什么超棒的？你是出题吗？ 啊、 你自己觉得很快乐是不是？ 超嗨的，你知道吗？你出的超棒的，真的，哦、最棒的。 好，谢谢你，谢谢你，赛， 谢谢我，拜拜， 拜拜。 你的青春之歌， 在极速之前，我们要先就在今夜一下，就在今夜。就在今夜，就在今夜，今夜你会想谁呢？ 就在今夜，我要悄悄离去，因为你曾经说你对我不再感觉温柔。就在今夜，我要说一句话，也许你不相信，可是我愿意记得这句话。这句话就是我想你，虽然你已经不爱我。就在今夜我要离去，就在今夜一样想你，虽然心中难过，但面对你的冷漠，只有轻轻留下一句我想你。就在今夜我要离去，就在今夜一样想你，虽然心中难过，但面对你的冷漠，只有轻轻留下一句我想你。就是我想你，虽然你已经不爱我。就在今夜我要离去，就在今夜一样想你，虽然心中难过，但面对你的冷漠，只有轻轻留下一句我想你。就在今夜我要离去，就在今夜一样想你，虽然心中难过，但面对你的冷漠，只有轻轻留下一句只有轻轻留下一句我想你。就在今夜我要离去，就在今夜一样想你，虽然心中难过，但面对你的冷漠，只有轻轻留下一句我想你。

欢迎你打电话0223639955，点播一下你的青春之歌，给所有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啊！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喂，你好， 你是谁？ 你好，我叫阿翔。 阿翔，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 我想要点那个刘德华的《每次醒来》。 每次醒来， 嗯， 这是你什么时候的歌曲呢？ 这是我国中时候的歌曲，然后是那时候还，听歌啊，但是你就跟着唱了，但是不会去想到歌里面的东西啊。 哼， 对啊，那个时候每次就是基本上放学回家，因为我们家住室，我要走楼梯，所以每次走楼梯就是然后就听什么歌就哼，跟着哼那样子，走楼梯就会哼一下。 嗯， 那这首歌是第一次，有时候还没哼到就到了。 哦， 对，然后只是这首歌会让我第一次觉得就是，我觉得因为那时候觉得刘德华很帅啊， 嗯， 然后就觉得第一次就是，然后很有感觉的一首就是哦，没执行那一首牌，我说有没有那么难过啊？那时候开始会第一次会走到歌词里面，所以、 哦、 对，所以那个时候后来大概那一段时间就是会变成是可能一楼走到四楼，可能只会唱个两句，就没执行那一首牌，你不知道就一直想怎么那么难过这样子， 嗯、 但是就。那一段时间是一直在唱这首歌，这样。 好的， 对， 送给你了。 对，好，谢谢， 拜拜， 好，拜拜。 也不是拖延，也不是着急，就不说向哪里去，从不曾向哪里去，无惊喜，有惊喜，我们竟走着，避开了决定。每次醒来都怕你不在，我每次都想挣脱你身后，而终于明白生命里面总有个人和一句爱不能依赖。我每次醒来都怕你不在，我每次都想挣脱你身后，可是我知道当你终于将我放开，我会在原地徘徊。 好多假音的一首歌啊，相思成灾。每次我醒来都希望你可以在身边陪伴，刘德华的每次醒来。0223639955，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0223639955， Hello， 你好，你是谁？ 马克、玛丽，你们好。 你好， 我是朱先生。 哪里的先生？哦，朱先生啊、哦。 哎，我是朱先生。 朱先生你好，朱先生，你的童年之歌、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哦，我的青春之歌是那个张学友跟郑中基的《左右为难》。 哦。 然后这首歌是我在高二的时候跟我的死党最喜欢唱的一首歌。然后 那你们那时候真的喜欢上同一个人吗？ 就是这个故事是真的有这样发生，就是我跟我那个死党本来是很好的朋友，然后因为我刚好有交到一个女朋友，那我们刚好三个人都会在同一个圈圈里面玩，然后就是可能做什么都会在一起，然后就是那时候去唱歌的时候都是会唱这首歌，然后一开始就觉得我们刚开始都是三个人在一起，然后不管是读书或什么的， 嗯， 然后有一阵子刚好是因为我家里有事，然后没有办法，就是那一阵子有跟学校有请假，然后没有办法去学校，然后那个女生呢就是会慢慢的就疏离我，然后之后我跟我师长一样很要好，一样很要好，可是当我在高二的时候就是高二快结束快到高三的时候就发现他们两个在一起了。 天哪、 哦、 有够精彩。 对，然后跟我的师长一样，就朋友之间还是在，可是那个感觉蛮怪的。对、啊、然后对那个女生就是觉得她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因为那是我的初恋。对， 我的初恋要这样对我。送给你《左右为难》， 谢谢， 拜拜， 拜拜。 爱虽然已不可自拔，装作不在意的你如何面对？左手写着他，摊开的双手，空虚的无奈。我的无言，有最深沉的感慨。最亲的朋友和女孩，我的心一直在摇摆。装作不在意的你如何面对？ 比我适合他，他是你梦想中的爱。左右不是人的左右为难。02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Hello， 你好。 喂，你好。 嗨，你是谁？ 我是台北的 Sarah。 Hi Sarah， Sarah 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那个 FIR 的我们的爱。 哦、oh， 欸，我们的爱是有搭斗鱼吗？我那天经过那个电影院，然后发现哇，斗鱼电影版要上映了， 全新斗鱼。 对啊，好，我们的爱。 因为那时候就是那个国中的时候，那时候还有那个夜光 KTV。 哦，你说光宇哥那个啊？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跟我同学就很认真的练了这首歌，想说我们要去比赛。 Uh-huh。 对，但是后来就没有上这样子。但我们练得很认真。 这首歌很难呢。 对，因为我跟我同学就我们两个很爱唱歌，所以我们就都会在学校的操场，就是自己放那个 CD， 然后就在操场上练习。 Uh-huh。 是是。 对， 所以听到了我们的爱，就会想到你的那位同学，他现在在哪里？ 他现在在准备结婚吧？ 爸是不太确定的意思。 诶，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是在进行中。 哦，所以有联络， 对对对对对， 但是已经没有那么好了。 好、啊，不要这样说嘛，我们也是还不错。 哦，好好好好，送给你们，我们的爱。 好，谢谢， 拜拜。说到了夜光 KTV， 那个时候就是常常，因为夜光 KTV 其实持续了蛮久的一段时间，然后光宇哥的那个审核跟严，就是很严格的，就大家就是唱歌，然后先试唱，然后工作人员呢，就是现在外面这一位。每天我都看他睡眠不足，然后半夜四五点，然后问我说：“ 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他说：“就对。”然后会说：“你要不要吃什么？你要不要吃什么？” 哦、 好辛苦哦，我们的爱。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发布局提供。 快给我送！ 我没有藏什么啊！ 藏不住想玩的心，就快上良友旅行线上订票服务，快搜有位最低价机票，便宜不用抢，通通都有位。 是，马上搜！ 良友旅行订票订房服务在线上等你哦。 我亮亮有九一啊！ 我亮亮任务王啊啦！ 好，十波人唔通出一支嘴啦！我五九一任务王豪方王全部拢抓到啊啦！ 真好， 因为我用租屋神器无比 APP， 所有物件一秒抓！ 真跳 租房子上无比，上无比无比，奇快乐无比，上无比无比， 租处用无比，好你先个劲。 我是流氓阿德。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来到最后一个段落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最后一首歌，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来到了跟你说再见的时候咯。今天开心两个小时大家的陪伴，希望你也快快乐乐的。最后送上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即将要开演唱会的桃子姐跟新加坡的 Dreams FM 梦飞船的合作，爱友，祝你有一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You're awesome， 拜拜， 你很棒。 我的那些其实都不爱我， 浪费那些时间实在不可能。 听不见你就很无助 baby， 恨不能时间都停住，这种感觉就好像连我都失去形容，看不见你就会想哭 baby， 生病了只要你照顾、你的指尖充满甜蜜，一碰我就是幸福。 我也没想到我能伸出坚持修来的福，赶快梳好头发塞好衣服收校服。 音乐全主打， 十年等待再度畅快人生，妈妈咪呀回来了，电影原声带。 梅丽史翠普、皮尔斯布洛斯南、柯林福斯、雪儿等世纪巨星，回违十年，再次谱写全新动人剧情，再度同台献唱阿爸经典。超越千万张电影原声带销售，阿爸团员亲自监制。今年夏天，全球最期待的电影原声带《妈妈咪呀》回来了。 专辑限量内附电影抢先特映会邀请卡，环球。2018阿爸全面回归。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义大熊虾趴，带你快乐出房啦！6月29到9月2号，消费满3000元，抽立新游轮宝瓶星号4天3夜豪华4人游，还有卡洛驰好礼送给你。Happy Summer Time， 就到义大世界购物广场熊虾趴。 UFO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柯智堂，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给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桃园市机师职业工会罢工投票结果今天出炉，机师工会共1426名会员，共有1212名会员领票，赞成罢工者1187人，不赞成罢工者20人，无效票5张，支持罢工比例高达97.9%，工会取得罢工权。交通部和民航局刚刚也召开记者会，表示对罢工投票结果表示尊重，恳切呼吁劳资双方回归理性协商。民航局长林国显说，目前双方已经知道有几个航班是特别要协商的，将会针对有争议或过劳的航班协商。桃园市机师职业工会常务理事兼发言人陈祥林则表示，工会都准备好罢工了，但也期盼资方有诚意跟大家有效率的协商，如果资方仍不愿释出善意，持续打压抹黑工会，预计20号公布罢工启程。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今天召开第47次委员会议，认定社团法人中国青年救国团为国民党附随组织。党产会主委林丰正在记者会上引用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常会听取救国团主任工作报告后的才是，救国团是国防部所属单位之一，是党内重要机构，工作策划执行都应该先呈报党中央，接受党的领导，证明救国团受到国民党实质控制，就是附随组织。林丰正说，今天认定后，救国团资产必须全部冻结，目前救国团资产累积达56.1亿，将邀请救国团明天派人进行协商，对依法许可部分进行讨论，未来4个月内救国团依规定要申报财产。至于救国团员工未来如何安置，林丰正说，目前初步不会立刻影响日常营业，未来就要看救国团协商结果。至于救国团辖下有8家转投资公司、3个基金会，林丰正则说，今天只认定总团部辖下直属单位，周边单位不在认定范围内。国内观光业跌落谷底，老爷集团执行长沈方正表示，观光业前景不明，短期内将暂停拓点。沈方正分析，早些几年由于观光产业景气热络，使得大家争相投入，导致市场供过于求状况越来越严重，而且短期内无法有效解决，未来3年内恐怕很难看到什么有助于产业景气反转的好消息。除了既定的南港老爷行旅及台南老爷行旅2期以外，集团短期内应该都不会再有拓点规划，也没有并购的想法。英国金融时报白种股价指数现在上涨27点，成为7690点。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66点，成为12664点。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17点，来到5494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402点，涨幅1.45%，成为28222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53点，涨幅1.62%，成为3338点。 中国上证指数收盘上涨74点，涨幅2.74%，来到277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收盘上涨251点，涨幅2.98%，来到8674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40点，来到10983点，成交金额1188亿。外资及陆资卖超20.13亿，投信卖超2.3亿，自营商买超2.07亿，三大法人合计卖超20.36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620对一美元，台币升值一分。日元以111.32对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571美元。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今天云林以南地区以及新竹到南投山区不排除有局部大雨。气象局持续发布高温资讯，各地白天气温偏高，中午前后盆地、纵谷、近山区及河谷局部地区为高温橙色或黄色灯号，可能连续出现36度高温。橙色灯号区域，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宜兰县。黄色灯号区域，新竹县、新竹市、苗栗县、高雄市、花莲县、台东县以及金门县。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喂，我刚借一台新车，陪我训车啦！我哪有驾照啦？不管啦、啊，我等等去接你哦，拜！呼呼，出啦！啊！ 无照驾驶让我失去了一个知己，也让我从此无法正常走路。朋友，听我说一句吧，别因为闯关的快感留下一辈子的遗憾。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总局提供。 今年夏天，你的舞伴会是谁？柯志堂全新创作，彭佩瑜友情演唱《舞伴》。柯志堂最新专辑《吟游》8月2号全面发行。 优福华语竞演排行榜， 本周第965周，第5名刘妈妈德《最遥远的距离》，第4名李玉玺《闭上双眼》，第3名 CTO Insomnia， 第2名周慧《被遗忘的时光》，第1名萧敬腾王菲2.0。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周慧。 那缓缓飘落的小雨， 接下来请收听桃子的桃子晚报。 准备好跟着飞碟从台湾在地的日常出发，浏览世界社群的时事重点，搜寻全球流行的娱乐焦点。桃子晚报 Online Now。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欢迎你准时收听我们的桃子晚报。昨天呢在跟大家简报说，我们从这个 Vegas 到 La La Land、哦、那 La La Land 其实有很多好玩，但是真的一堵车你哪里都不想去，就想回饭店睡觉了。那除了 Universal 那时候我们去玩，但是也要谢谢另外一家人哦，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就发现我们的租来的车轮胎有一根铁钉，然后我跟我老公就说那怎么办，他说得去换啊，那可是我们租车的地方在机场，就等于我们开过去要1个小时，那我们说那不换怎么办，那小孩玩了一天回去没有车，于是我们就把小孩丢给邻居的那个父母，然后我们就赶快去开车去换车。然后也提醒大家，如果你出国要租车的话，你自己的驾照也要带，国际驾照也要带。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哦，请你要查清楚说你要去租车的那个公司在不在航厦里。像我们去是旧金山吗，我们想租的那个公司就不在航厦里，所以你要一直搭车搭接驳车什么上上下下拿那么多行李，然后再去他的接驳车，然后到了之后就反而很累。但当然 它的优点是那家的车比较新嘛，比较好一点这样子。那但是如果你出国旅行要租车，这些要考虑一下，就是上上下下哦，要坐什么接驳车，那个你的行李有多少，那个是真的有点麻烦的哦。好，刚刚讲到的是这个 La La Land 的，我们去 Santa Monica 也去坐了那个云霄飞车。然后我就说美国人那个吃的实在是太，就是甜品要控制一下，因为就看到一个他的脸明显是少女啊，就稚嫩，可是他的身形比较巨大一点。然后他就排队排，我们都排了很久，就排到他的时候，那个座椅他没办法坐，就是那个没办法，安全带都没办法弄住他，他就被请下去了。然后他就看着他朋友玩这样。然后Santa Monica 附近刚好那时候我们去的时候是假日，那个餐厅我们一间一间看根本是没可能，就还好我是找了也是邻居的一个女儿在那里读大学，然后她就建议我们说那不然我们去那个 Little Korea， 就是小韩国区。我说好啊好啊，因为哦对，我跟你讲，我们到美国就发现韩国菜啊是我们的救赎，还有日本菜，因为韩国菜有大量的蔬菜，然后真的是你才吃到稍微比较东方口味，因为真的汉堡薯条没办法一直吃一个月疯啊。然后他就带我们去小韩国，然后我们就去一个叫阿嘎西，非常好吃的一个韩国的烤肉，虽然里面音乐是很吵，我那时候吃越吃越快，吃完然后就站起来说走吧走吧赶快走吧，因为我受不了那种很吵的那种地方。但是那是我吃过就是阿嘎西在那个拉拉链嘛，就是最特别的小菜的韩国料理，就是我相信大家都吃过的韩国料理前面有很多小菜，大概就是一些 kimchi 啦，萝卜的啦什么，然后有一些其他的腌的菜，但它居然是有那种腌的菜，而且是腌在汤里的，就是很道地的那种泡菜，然后就是肉也特别好吃，然后反正你吃到白饭配肉菜你就觉得特别好吃这样，然后那一餐就特别难忘。但是我觉得美国有一个习惯我也受不了，我还是觉得台湾最方便。怎么说呢，比如说你已经订了位置，你订十个人，他看你只来三个他不会让你进去，五个也不会让你进去，八个也不会让你进去，是十个到了才让你进去，有没有？我真的很想那喷火。那有一次我就很不好意思了，因为我们后来到了那个 San Francisco 旧金山，我的朋友在那里，他是一个贵妇，他帮我们订了一个包厢，他说我订了包厢，那我一听包厢当然没有问题，包厢不就是我们自己人吗？我到了以后他跟他的小孩都在门口等，我们还迟到，因为交通堵塞。我说对不起，不是包厢吗？包厢也不能进去坐吗？他说哦不行，他就是要等到你全部到，那你想那有多热，我的朋友就站在路边等呢，我都快气死了，因为你也知道等待区不见得会弄得多好，有的甚至是没有，就两个板凳这样啊，那人家一家人再加上他的朋友的小孩加起来大概八个人在门口等我们，我就不懂为什么要这样，你知道吗？很多的甚至不是美国餐厅，它是就是我刚刚讲的韩式料理日式料理，它就是不让你进去，好，这个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就是好。那我们的拉拉链其实我刚刚讲我们去看 WNBA 哦， WNBA 呢事实上我大舅住在美国40年，他居然就跟我讲一句说哈，什么是 WNBA， 我从来没看过 WNBA， 你不要说现场看，我连电视都没看过，这句话应该有刺进李涛涛的心里，就是他以后要打 WNBA， 他也知道其实现在在市场上真正在看 WNBA 比赛的人真的不多啦。为了他我们还是去了那个 Staples Center， 那个 Staples Center 是那个Lakers 的主场，那个球场之所以其实里面都有很多的那个学问的，之所以能经营就是他有四个球队哦，包括了好诶是不是也有冰上曲棍球吗等等，就是有两个篮球，一个女子的一个男子的，然后有另外两个球队，就一共四个球队在经营那个球场，所以才能够 run 下去。然后呢女儿就喜欢一个 Parker Candace， 就是一个球员，就要去买他球衣啊， OK 啊，我想他做个纪念啊，结果你去买你就觉得凄凉到不行，天啊，跟 NBA 球员的那个卖的周边比起来，那简直是级别是差太多了， 就觉得那件，我说豆，你真的要这件吗？就看起来有点车缝，也是感觉就是可以看到很多痕迹。然后他喜欢，我说哦，好吧，就帮他买了一件，他在看得很高兴，这样。那刚好，当然也因为我们网络上有订票，那他就安排在我们那个位置那里，就是有一张纸，然后豆豆就拿到说你可以来领纪念品，哦，好开心哦。然后就送给小孩一个什么那个漱口袋，然后太阳眼镜啊，什么贴纸什么。然后豆豆也长大了，他居然肯分给其他的小朋友，我也很开心，因为只有一份礼物。然后那当然他们还是两对女生呢、哦、我们是看那个 Sparks， 是叫什么，他们是叫水星吗，还是反正就是 DJ 也是很会带动现场气氛的，他就开始放一个节奏这样。Everybody clap your hand!然后我们大家就开始拍手，就嘿，然后就这样。然后我们知道后来看完那个时候，大家吃饭，大家就开始 everybody clap your hand， 然后就一直拍拍拍拍到全家四个人都有加入才肯停。然后后来有一次在那边玩的时候，我老公就翻脸说我在开车啦，不要一直在那边 clap your hand。所以就也是带小孩去体验。那但是又看到另外一件事，又让我更惊讶啊、哦！这个待会继续讲，我们来听听831这首《致青春》。 我最爱的歌谁还大声唱，我最爱的人啊都去哪里了，我最听的兄弟谁还在身旁，谁一把吉他陪着我继续唱。谁用青春致青春，把傻话当童话，那认真唱着这个啊，我最爱的歌谁还大声唱，我最爱的人啊都去哪里啊，我最听的兄弟谁还在身旁，谁一把吉他陪着我继续唱，是我满青春我有你的火啊。 甜翻全世界，天后级的甜心雅莉安娜。

欢迎回到桃子晚报，今天继续跟大家讲美国行哦。那讲到说去看这个篮球哦，然后呢，这个我们停车啊、哦，对，到美国、停车也是我们绕了很久，因为那附近的停车场呢都就是停满了哦，我们已经提早去了。然后呢，那时候之前我去我大舅家，我大舅说，我跟你讲哦，你看他20块的不要停哦，你绕一绕会有10块美金的这样子停车。然后说哦，就我们去了之后，我就发现说我大舅应该很久没去看球赛了，因为停车已经到30块了，有的当然是更近的可能已经到40，很贵很贵。然后我们就停，你真的是没位置啊，你想花钱都没位置。然后我们就停到一个稍微也没有算很远啦的一个会展中心的另外一边啊，我们就停了，停了下来就发现那个会展中心在办一个很大的活动，就是 cosplay 的。哇，我看到好多那种很厉害的那种 cosplay， 然后我就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然后那些人呢，你知道你要跟他拍照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好玩，他就会说 OK， 然后他就会进入那个角色。他除了有那个装扮之外，像这个我要给你看，这绿色的女生，我在我 IG 上有放。我不知道他是哪个动画的，你知道他本来是在跟他朋友讲话，我就说我可以拍你一张照，他就他就把他手上的东西拿给他朋友，然后就面对我，就是开始这样伸展他双手，然后头抬起来望天，就是可能是他角色的那种就是状态，还有他的里面的那个表现。然后还有看豆豆喽，这么大，跟豆豆一样高，豆子就是这件球衣，陈永健你看是不是还好呢，对不对，就是也没有边，也没有什么的。然后这还有七龙珠的人，然后这个人你知道他是谁吗，陈武健？我们看我就觉得说，难道这世界上有蟑螂人这个角色，而我不知道，因为他头上有两个须嘛，然后是黄色的头发，然后就是他又穿一个肌肉装，然后他认真到他的下巴是假的，你看他有粘假下巴， 哦，然后我就是觉得他很特别，我就拍了，我也没有特别注意。结果后来回来跟小龙有一次，就这个礼拜看到一个动画，我就哇，我就叫出来，我说我看过他，他就是那个英雄学院吧里面的 Almighty，Olumaido， 对不对？那个日本话叫 Olumaido， 就是一个超级厉害的那个很力大无穷的一个超人。我说哦，原来是他，所以也很好玩。我就在路边拍了很多那个最大最大的一个 cosplay 的 show， 这样哈。然后呢，然后去看那个 WNBA， 就觉得 WNBA 很凄凉，就是说第一个坐不满，然后来的应该都亲朋好友，当然还是很热闹啦。那但是有很多像球场的那些商铺都没有开，就是可能只有两个柜台。啊，这里卖那个叫什么 pretzels， 另外一个卖那个什么吉拿棒，这样就这样，大概就这样。好，然后美国东西真的都还蛮贵的哦，就是可能就是消费上哦，就尤其暑假的话，如果要住宿的话，是真的是要注意一下。然后在 LA 呢，去碰到了我很多年没见的大舅跟我表弟，然后表弟刚好他的两个小孩呢，也跟我两个小孩的年纪差不多。然后他们住的那个 Montreal 也是很多很多的华人，然后离学校呢步行就到，然后就很羡慕啊，他们的居住环境就是也有家里有后院，然后也有这个球框啊篮框，然后你就觉得很特别，是这么多年没见的亲戚哦。然后他们家有一只猫，那只猫就出来跟我们玩，然后连我大舅跟舅妈都吓一跳。他就说奇怪了，通常有客人来这个猫会躲起来，因为觉得陌生，但是我们家人来他是出来跟我们玩，他说难道他知道是家人吗，这样哦。然后其实就大概聊一下，也就觉得说因为算是大舅真的很多年没见了哦，然后也看到说这个我表弟的生活，然后两个孩子说诶也都打篮球，然后还拿了冠军，然后他们也就是全国各地跑去打比赛。然后我就问那个小孩，我说那接下来呢你会要打篮球吗？他说没有，我们球队解散。我说 what， 就是拿了冠军以后解散吗？他说因为接下来大家要踢足球。就是对国外的小孩来说，他们项目很多，他也不见得就是打篮球就一直打篮球，他接下来可能要练的是足球，这样的那特别有意思。那其实在这个 LA 待呢，然后啊，我还有一个小费文化告诉大家，如果你去了美国，你觉得他的服务就是有点怠慢的话，你只要给小费就好了。你知道吗？连 Starbucks 都生效。那很多人说什么 Starbucks 不就是买杯咖啡，什么你给小费？哦，我告诉你，他们都一直在瞄你有没有给小费。我那时候就想，他刚好找了我一块多一点，我就想说那我一块就放下去好了，这样我就这样一放，我就觉得我的生命有了很大的变化。我本来前面有两组了，我还不是两个人而已，加起来大概四个人，他们不知道点了多少杯都没有放小费，那我是第三个，我就放了。然后我只点了两杯咖啡，然后他说 What's your name， 我就说 Tao， 我就给他 TAO。 结果呢那两组人都在面前催我，因为我的第一个座好，他们的垫后座，所以我就从那一刻我就哦，原来这是有帮助的，一块钱，因为 Starbucks 嘛，其实那本来不是一个坐下来用餐的地方。后来我去到那个 San Francisco 跟贵妇吃那种下午茶甜点，那我就想因为那个单价比较高一点的店，然后我就想说这也会有差别吗？我就做实验，他刚好又找了我一张五块，我想好我就放下去，那可是他刚好转头，我想完了，他知不知道我放？好，你放心，他们都知道，因为他们就会用一个小东西在压着。那如果这个小，比如说一个随便讲一个指针，一个小磁铁或一个什么压着，那你是最后一个放上去的，那不就在那上面吗？所以他就知道啦。所以他们就假装没事，然后转过来看到五块，啪啪啪啪，我的东西又都好了。对，所有那些排队的又开始催我，说我想。好，我懂了，我懂了。就是虽然是这样的一个，比如不管是快餐店或是素食店或是什么的，你是稍微给一点。那汉堡店是不用了，他们那汉堡店柜台是没有这个的这样子。但当然，如果我想你给个一块两块，他也不会拒绝，而且你的东西就会很快好哦。好，一个经验告诉大家，我们听方大同、王诗安的合作《送海》。 最唯美的删除，伸手触摸难理解的温度，收藏着回忆有万年的旅程，记在千里外总会爱另一个世界。 时的你依然守候着无敌的雨滴，永不移移、完美期待却只见到无知未来，我们总觉得是非都明白，想要回到原来的简单，不存在，不想再肺腑之言，在深渊睡着脸缅怀那曾经。时光的沙丘停留于被忘的逆流，未来的誓言 这年代 你的痕迹都在、雨雨阴碎抓起落叶生命不知怎么会轻易风鸣而飞，等谁返回那默默守候古边际的你，将一眼决定到永远。 核弹级新人 Ozzy 全面攻占排行榜假日派对神曲 We Out Here。 我知道你很享受，房间偷偷练了舞步跳来，看着别的那边还说 like hey that's right， 把你知道所有的舞都秀出来 ，All right， 随着地平的流动把这个舞池给展开，不错，现场在场有 feel 的人都别动起来 ，Shoot outside give it go like one two three， I feel so good so good right now。躺在飞天摩纳喝着激情海 No I feel so good so good right now yeah， 整个 squad 一起跳起来 Summer summer we out here we out here we out here 每到夏天，我要去， 一定要去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即日起到8月13日，在台东鹿野高台热闹升空。 还有三仙台、池上大坡池和太麻里树光园区都有热气球光雕音乐会。 不止如此哦，地表最美的台东大学图书馆和国军战机也将与热气球共舞，绝对让你流连忘返，拍照拍到手软。 详情请上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官网。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丈人要将事业交予我，迄一天

过人的剧场，跨过想去没去的地方，这世界其实有你吗？是否和我一样悲伤，还是想想想起来更悲伤？ 欢迎回到桃子万报。这两天我都在讲我的这个美国行程哦。那在这个拉拉链呢，这个我刚刚讲了，这个也感受到了一个这个文化哦，就是小费文化。然后呢，我们也去看球，然后豆豆去看了那个大谷翔平。我们本来都要去看的，但是其实你知道，花到外有点手软，因为棒球票也不便宜。后来呢，我们就请那个邻居的爸爸带他儿子，然后带豆豆去看。就豆豆看的那一场，就是一路是输的，就到最后第九局逆转胜，所以豆好开心哦，你知道吗？他就觉得哇，我看，他对一首歌就印象很深，就是每次好像是大谷翔平还是就是天使他们得分的时候会放的，是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呜呜，就是那个团体叫什么？Imagine Dragon 的一首歌，好像是Whatever It Takes 这样子。所以就豆以后每次要听到的歌，就觉得哇，很被这个激励那种感觉。所以你看音乐多重要，它会跟很多这事情结合。就像每次那个日本的职棒选手出来，每个人的那个出场乐都不一样嘛，自己都会选一个歌代表自己啊，然后也会激励球迷。所以在那个晚上呢，我们也真的太累了。你看，我们才从 Vegas 5天，然后到 LA 4天，老李已经连球赛都有点不想看了。我们就说，我们今天待饭店休息好不好？真的好累，因为你一出去就是塞车，然后一去乐园也是塞，排队晒太阳，就是。其实真的要很好的体力，那但是我觉得老李那么爱开车的人，到最后都两眼无神了。然后就我，你知道我上车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开始小孩就开始睡嘛，因为一知道你去这个地方要一个小时，小孩开始睡，然后我就开始调我的椅子，这样咯啊，这样往后，然后我就斜瞄到老李，你知道，我就我又把我椅背弄起来，老李说你睡啊， 没有，我想陪你聊天。 其实我真的很想睡，因为真的很热，你每天就是上车吹冷气就想睡觉这样。 所以在 LA 呢，就是又见了亲人，然后又去看了 WNBA， 然后呢再来也去这个 Santa Monica 啊，然后也看豆豆也去看了棒球赛啊，就是蛮有意思的。但是其实球赛的这些票都不是挺便宜的，然后也去了环球 Universal 这样。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向北了。那这一趟我们好像是坐飞机了，因为我们以前曾经开过，就是不好玩，真的不要开，就是从 LA 开到那个旧金山很累，非常累这样。然后我们就坐飞机了，一下飞机我就拍了一张神采飞扬的照片，因为温度显然就明显下来了，已经不是四字头是三字头，然后 San Francisco 又有风又有阳光，我就自拍，然后我就 po 在脸书上，就是我这样自拍跟在 Vegas 的自拍，那两张脸就是一个好像那种80岁老太太，就厌世，然后讨厌所有人；另外一张到 San Francisco 是微笑，而且你知道吗？我后来才发现，我在整个西岸都在穿同一件运动外套。你已经热到没有力气换衣服，你只想说这个运动外套是最薄的，白色的，不热。长袖防晒，所以我整个西岸都在穿那件外套，这样就跟一个拾荒老太太一样。这样我自拍后来想，还好那个旧金山的有围巾，就是大家看说，其实明明是同一件外套，只有围巾有把它领子挡住。事实上，我整个西岸都在穿同一件外套。后来到了 San Francisco， 就我们那一区叫 Palo Alto， 这一区其实就是矽谷啊，有 Stanford 啊，什么硅谷啊，就是最贵的一区了。我们住的饭店其实很普通，就是小饭店，然后在马路边。但是呢，那个主办单位说一房难求，因为世界各地的这些 IT 界的这些网络界的精英都要来这里开会，所以那个房间也非常的贵。然后我们就傻眼，又再度傻眼这样。但是也很好玩，就是说到了那边之后呢，我老公就开始用力的洗衣服，因为他是有洗衣机洗衣粉的，然后老李就非常贤惠的，就是要把小孩的衣服洗一遍，不然他就觉得很臭，就是大家已经有很多臭味。那我们到 San Francisco 终于可以休息，是因为小孩的夏令营，就是他们去打篮球，那我们终于白天喘口气嘛，我们想干嘛就干嘛，逛街啊，或者坐下来点杯咖啡啊，都可以悠闲一点。但小孩呢，第一天呢我们去看，中午去看，他们两个就同时走过来说，妈，我们上整天还半天，我们说当整天要干嘛，然后就回去继续打球。后来才知道有一点挫败，为什么？原来林书豪的那个教练呢 Brandon 呢，他的篮球营是不收女生的，所以豆豆在里面打得很吃力，因为都是比他高比他壮的黑人，也有白人，但是他们那些助教看起来很年轻哦，超夸张，打得超好，投的都比 Curry 更远的三分球，都是不能说百发百中，但是你会觉得吓死了，他们怎么实力这么好，然后上篮啊，弹性啊，什么还空中拉杆啊，什么他请到的助教其实都已经是在世界各地打球的，强度有点太强对豆豆来说。然后豆就一开始有点沮丧，而且就是老外啊，你就要就一直讲英文嘛。那我就说豆，这是一个练习啊。那李小龙反正就是很会交朋友嘛，那他就很开心交朋友。那到后来可能那些球员才发现豆是个女孩，才稍微照顾了他一下，但我觉得对他来说是很好的经验。然后我们也看到人家公立高中就是整个那个设备啊，校区啊，都是非常非常的好的。那所以呢这个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他们每天去篮球营练习，然后其实蛮累的，因为后来他们那个毕业不算毕业，就是结业五天的一个礼拜哦，我们就看到他们就是要一直混着打，就是左边右边各有一个球队，中间一共三个球队在打，比如说我现在打过来是我得分，那得分的就续攻就到右边去，然后右边的就防守你，然后如果右边这边得了他就过来续攻，这样他们就一直全场跑，全场一直打这样。我觉得对家长来说看到是非常开心，因为他们回去就累了，然后也不会有什么反抗意识，然后差不多